腔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这个小何小的时候啊，他爸爸老何也是净出差去。那时候小何啊，总盼着他早点回来。有一次啊，妈妈拿着电报，高兴地告诉小何说：“老何呀，你爸爸呀，后天就坐火车回来了。”小何看着妈妈手里边的电报啊，就问说：“妈妈，这火车快还是电报快呀？”妈妈说：“当然是电报快了。”嘿，小何说了一句话，家里人全乐了。说什么了？那为什么爸爸要坐火车呢？坐电报回来多好啊。轻松幽默的情景短剧，让人开怀的相声小品，一切尽在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这小何啊，终于出差回来了，一回家呀，就有一肚子话要跟佳佳说。 哎呦，下回我得跟那领导说说了，不能跟那小张一起出差了。 哟，是话说特快那小张吗？ 是啊，他不但得说话快，还是个急脾气，一个星期的时间让他把脸都丢尽了。 快给我讲讲怎么回事啊。 嘿，事儿太多了，一下都说不完。先跟你说说我们坐公交车吧。你说堵车是不是挺正常的一件事啊？ 嗯，现在大城市都有堵车这问题。 嘿，人小张可倒好，一个劲儿的往窗外头探头看。嘿，你说他又不是售票员，用得着他看路况吗？ 嗨，急脾气的人嘛都这样。那你没说说他？ 我说了他不听啊，最后人家司机看不下去了，喊了一句：“那个伸着脑袋的把脑袋缩回来啊，这么大的车厢还放不下你个脑袋啊。” 哟，这司机说话这么直接呢。 可不是吗，人家司机说完，这满车的人啊都往我们这边看。你说又不是小孩了，还被这种事儿让人训一顿，多丢人呐。 嗨，别生气了，你这同事啊还算好的呢，有那急脾气的人闹出来那笑话比小张给力。 可不是吗，崔斌和吴帝说的那个相声小段急性子里边那个急性子可闹了大笑话了，咱们来听听。 跟您一块演出啊， 啊， 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人呢， 啊， 有很多的优点值得我学习。 这您客气了。 你办事认真， 嗯， 雷厉风行。 哦， 就说这么些年 啊， 咱们俩认识这么些年，是不是？ 啊啊！ 每次演出，不论是到哪儿，时间有多紧，你从没误过场。 哎，这是什么？我告诉你 啊，我这人就这急脾气。 记得上回啊， 啊， 咱们送戏下乡， 嗯， 到农村去演出。 对， 你是家里有事儿 啊， 耽误点时间。 哎，没错， 后赶来的。 哎， 去的时候啊，得经过一条大河。 哎， 你是一鼓作气冲上了码头啊！ 嚯， 一个箭步跨上离岸一米开外的渡船上， 哦， 没留神呢摔一跟头， 嚯， 弄的是鼻青脸肿啊！ 可不是，当时我就摔一跤， 还没爬起身呢， 啊， 那管理人员就过来了， 怎么了？ 指着你大发一通脾气啊！ 他发什么脾气啊？ 你这是怎么回事？ 啊 啊 啊！ 我们这船从对面过来还没靠岸呢，你急什么急啊？ 哎，好了，我白摔了我。 后来呀，你买了一辆二手车， 哎，对， 哎，就方便多了。 再有事咱们开车去。 上回啊， 啊， 你开车带着我， 嗯， 上外地参加一场联欢晚会。 对。 可走到半道上啊， 嗯， 车抛锚， 嗯， 等修好了车呀，天就要快黑了。 那怎么办呢？ 为了赶时间呢， 啊， 你只好走近道。 哎，对了，抄近道赶时间。 可走着走着， 嗯， 你发现这路线不太对头。 怎么呢？ 正好啊，路边竖一路标， 哦， 上面模模糊糊的写了四个大字。 哎，那上边写的什么呀？ 天黑呀，看不清楚啊。 那怎么办呢？ 你只好下了车， 嗯，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到这路标上。 这下我看清楚了。 看是看清楚了 啊， 差点没把你气得从上面摔下来。 那上面写的什么字啊？ 油漆未干。 哎，嗨。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轻松乐无边。韩健欢迎您接着收听。刚才您也听见了啊，小何出差的时候很不满意同事的急脾气，可是让他不满意的可不只是同事， 到底还有什么让出门在外的他忍受不了呢？咱们再听听他跟佳佳发这牢骚就知道了。 我是觉得咱们北方人到南方去啊，跟人家沟通起来是真不方便。 怎么会呢？现在很多地方的人都会说普通话，沟通有那么难吗？ 嘿，你是不知道，我们刚到那天啊，当地的办事处同志特别热情，吃饭住宿都给安排在四星级大酒店的。 哟，待遇不错呀。 哼，你听着啊，这点菜的时候啊，都是我跟小张点的，可人办事处啊还陪着六七位呢。这点完菜，我那意思是征求一下人家的意见，我就跟那服务员说行了，报一报。可是服务员没说话。 哟，没听懂啊。 我也说呢，结果又说了一遍，服务员报一下，他还是没动静。这小张的急脾气啊，冲着服务员就嚷嚷，让你挨个报一遍呢，赶紧的。 这回他总该听懂了吧。 人那服务员是哇的一声就哭了，这一边哭还一边说，能只报女的吗？ 他以为是哪一个报啊。 可把我们给尴尬的呀，这小张一听就急了，说了一句话呀，把大伙都逗乐了。 啊，说什么了？ 小张说，我们让你报菜名，谁让你报人了，还只报女的，男的也得让你报啊。 嘿，这误会闹的是够让人尴尬的。这种情况下，小何的同事还是改不了他这急脾气，估计让他这么一开玩笑呀，这服务员准得换。这样的急脾气要是出差的时候遇到和马季一样的遭遇，好，估计就彻底爆发了。您肯定得好奇啊，马季究竟遇见什么情况了呢？下边您就听听他跟唐杰忠表演的相声《多层饭店》。 前两天呢，我到你家乡演出了一次。 是啊。 嗯。 哎，您住的是哪个饭店？ 多层饭店。 多层饭店 新建的。 有多少层啊？ 200多层吗？ 有那么高的楼吗？ 不是，办手续得200多层。 好嘛，这么个多层饭店， 我住店办手续，我差点吐了血啊。 怎么回事啊？ 我拿着介绍信到这个饭店来了。 哦， 我刚进饭店大门口，一位老服务员把我拦住了。哎哎哎，站住站住，什么事？ 我是住店的。 住店的、啊、有介绍信吗？ 有啊。 拿来我看看。 你看吧， 这上写的什么呀？ 哎，上面写的很清楚嘛。 我知道，我不认识字。 这不认识字你看它干嘛呀？ 这是上级规定的一层手续，非得看不可。 形式主义。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是演员。 演员进内门， 嗯， 第6营业室办手续。 哎呦，营业室还这么多呢。 没告诉你分工明细嘛。 啊， 我到了第6营业室一看，房间挺大。 哦， 有十几位在那儿办公。 哦， 哼，一个一个坐在桌子两边聚精会神的 开会呢， 下象棋呢。 哎啊，上班时间下棋啊？ 啊，他们这儿是粥少僧多，就靠下棋消磨时间。 这就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我说同志，我来办手续来了。 嗯， 你住店办手续啊？等那小曼同志回来。 小曼同志在哪儿啊？ 提前吃饭去了，下午2点半上班，你等一会儿吧。 得，那就等着吧。 这小曼同志时间观念比较强。 嗯， 2点半钟准时打着太极拳就进来了。 太极拳？啊，行了，哎呀，这位啊，中午睡累了， 来到了他那办公桌前面，往那儿一坐，拉开抽屉，拿起本来，拿起笔来，一抬眼皮，慢条斯理的，谁办手续啊？ 我办手续啊。 介绍信换了吗？ 换过了。 嗯，填个申请书吧。 哎，嗯，住店还填申请书？ 对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店有店章，到我们这儿都得填。1式3份，用钢笔毛笔填写，涂改无效，贴上1寸半身免冠照片一张。 嚯，这比领护照还麻烦呢。 我接过这申请书里一看呢、啊 嗯、 足有2大张，密密麻麻40多项。 那都填什么呀？ 填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来世原因、何人介绍、大约需住几天、客人是否携带有重要公文函件、秘密图纸、绝密文件、 客人是否带有手提包，手提包里装有多少现金、多少支票、多少贵重物品，例如金银首饰和自行车等。 哦，自行车装得下吗？ 我一想，让添什么咱就添什么得了。半个多小时把这申请书算填完了，我往上一递，小曼给我盖了个大印。好了，同志， 住几号房啊？ 先别忙，拿着这些申请书去到保卫室登一下记。 哦，还得上保卫室？ 当然是了。 保卫室在哪儿啊？ 二号楼。 那赶紧上二号楼吧。 我到二号楼找了仨圈没找着这保卫室。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你性子太急了，我那话没说完呢。 你说的二号楼啊？ 我说二号楼那儿没有。 哦，没有，你说他干嘛呀？那保卫室在哪儿啊？ 三号楼。 那就上三号楼吧。 我到三号楼找仨圈又没找着。 又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你性子太急了，我那话没说完呢。 你说的三号楼啊？ 我说三号楼斜对门。 哦，对门啊？那是几号楼啊？ 四号楼。 我说啊，这回别忙了，听听他还有后音没有。 对，我点根烟这儿等着他。这根烟抽的差不多了，小曼嘴里又蹦出俩字儿来：“四号楼旁边。” 嗨，这小曼同志可也太慢了。 我到了四号楼旁边，真找着这保卫室了。 哦， 房子不大，里面有四位同志， 干嘛呢？ 一位正看报呢。 哦， 一位听收音机呢。 嗯， 一位乒的乓当正打家具呢。就有一位坐在办公桌前面，一声不吭的 办公呢， 睡着了。 啊，全没事干呢。 我说同志，我来办手续。 嗯， 填个表吧。 还填什么表啊？ 填个旅客安全调查表。 呵，这表怎么填呢？ 前面还是那个内容。 哦， 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 还是这一套。 后边还得调查。 嗯， 本人面貌特征。 哦， 身高体重。腰肥裤长。 嗯， 本人穿什么衣服？脸上有污痣，身上有污疤，手上几个斗几个簸箕。 哦，他这通缉在逃犯呢。这个 何年何月何日来到本市，参加了哪些活动？是突然病故还是车祸致死 啊？ 是凶杀是暗杀还是自杀？抹脖子上吊跳河秘境还是喝敌敌畏？ 嗨，这都像话吗？这个 有你就添，没有你就画叉。那我们这保卫工作就得有备无患嘛。 嗯， 万一你死在这儿，再让你添表，你添得了吗？ 不像话，有让顾客添这个的吗？ 这是上级的规定，希望你支持我们的工作。咱们大家这不都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的吗？ 哎呀，就您这么贡献呢？ 我一想，我赶紧添这表吧。 哎呀， 嘁哧咔嚓把表添完了，往上一递，啪。盖了个大印。好了，同志， 住几号房啊？ 先别忙。 嗯，怎么又不忙啊？ 上保健室登一下记。 哦，还得上保健室。这保健室在哪儿啊？ 我到了保健室一看呢， 啊， 里面工作人员就更多了， 越多越没事干。 谁说的？ 嗯， 保健室工作人员一个个累得四脖子汗流的， 检查身体呢， 打扑克钻桌子呢。 啊，实在是没事可干。 我同志先别钻，我来登记来了。 哎。 填个表吧。 嗯，怎么又填表啊？ 填个旅客健康调查表。 呵，这表怎么填呢？ 投了还是这内容。 嗯， 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 早知道你印一沓子多省事。 就是啊。后头还接着调查本人身体健康状况，有无疾病，如何治疗的，本人病史、家庭病史、三代病史，照过 X 光没有，做过心电图没有，打过预防针没有，种过牛痘没有，住过几回医院，去过几次火葬场了。 哦，一次也没去过。 嘁哩咔嚓把表填完了。 嗯， 往上一递，啪，盖个大印。好了，同志， 住几号房啊？先别忙，我哪儿登记这回？ 哟，你对我们这儿挺熟悉的。 我就知道还得登记。 对，拿着这些表啊。 嗯， 上那个会计室登一下记。 嗯，什么叫会计室 啊？ 那会计室。 我知道我们这儿层次太多，快不了。 说实话了。 哎， 会计室在哪儿啊？ 由这儿出门坐八路汽车，倒九路电车，坐三站往回走，穿过两条胡同，往北拐弯，坐东朝西大红门，那就是会计室。 嚯， 一进会计室大门，站起两位同志接待我， 还真够热情的。 这个就跟那个说，啊，小张，我给他办吧，你抓紧时间把那基督山看完了吧。哎，别去别去，你看我三四天都没工作了，还是我自己办吧。你看我闲着也是闲着，哎，你该休息就休息吧。好好好，那我不管了，得得得，你办我不办， 谁给办了？ 俩人谁全没管， 得，这叫什么事啊？ 站起老头来，你们不管我管。这月奖金又到手喽， 他惦记那奖金呢。 来，填个胃口调查表。 哦，怎么什么表都填呢？ 就是啊， 这表怎么填呢？ 前边还是这内容 哦， 后边又增加了很多内容。 增加什么了？ 后边问， 嗯， 家庭经济状况。 哦， 家庭人口， 嗯， 几个弟兄，几个姐妹，几个小孩，几个爱人。 嗯， 后边还有呢。 啊。 父母亲退休没退休，由谁抚养，每月你拿多少钱，拿钱的时候你爱人乐意不乐意， 这你管得着吗？这个 住饭店吃多少钱，伙食标准，吃八毛三的，吃一块零四的，吃一块二毛七的，吃一块五毛九的。 哎呀，我凑个整行不行？ 是吃荤是吃素，是吃米是吃面，吃不吃包子饺子面条，压合了一顿吃几两，喝不喝酒，喜欢白酒，喜欢曲酒，喜欢色酒，喜欢啤酒，喜欢汽酒，喜欢药酒，一顿喝几两，酒后撒不撒酒疯。撒酒疯有何表现？是哭是笑，是说是闹，是打人是骂人，进店喝几次，打算闹几回呀？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哎呀，这也得往上添呢。 啊， 那我添吧，没有的我就画叉吧。 哦， 把表添完了之后，啪，盖个大印。 嗯， 好了，同志， 怎么样， 上服务处交手续费去。 哦，还得去 服务处把手续费交了。啪，盖个大印。 哦， 给我转到食堂科，到那儿买饭票，啪，盖个大印。又转到秘书科，领着出入证，啪，盖个大印。又给我转到房间分配办公室。 哦，最后分到几号房了？ 我同志，我手续都办完了。哦，我住在几号房啊？ 啊， 对不起同志，呵呵，我们现在不接待。 啊，这么半天白折腾了， 我添了有半天了，你不接待了？我现找他们负责人说明情况，这总算照顾我一间房。 哦，哪间呢？ 九楼一号。 总算是住下了。 到了九楼服务台， 嗯， 服务员同志给我打开了房间的门。 那就进去吧。 我不敢进去。 怎么了？ 这房间乱七八糟。 是啊。 哎呀，没人管呢。 哎呦， 比花果山还热闹呢。 哎呦， 往尘土这么厚，怎么进呢？ 他怎么不打扫打扫啊？ 对不起同志啊，我们饭店服务人员太少了。你看我们这九号楼住十几位客人，我们这个服务人员一共才四十几个。 啊，四十几个人还少啊？ 四十几个可是包括科长、副科长、股长、副股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的。 那还有三十多个呢。 我们还有一个办公室，我们脱产干部就十七个。 我 再加上两个管人事的，俩管档案的，俩管保卫的，俩管共青团，俩管工会，俩管妇联，还有俩管计划生育的呢。 嗨，全成干部了。 所以有些事情啊，就你们客人自己照顾自己吧。 嗯， 铺个床啊，叠个被的， 行， 自己打一打开水， 可以。 每天早晨起来啊，打扫一下环境卫生， 没关系。 去擦一擦楼道， 嗯， 拖一拖地板，修理修理那电门， 嗯， 擦擦那玻璃，钉钉那床腿儿，支上那蚊帐，通通下水道，抹抹后山墙去。 哦，我修房来了。 嗯， 这些事情都得有专人管。 我知道我们饭店是有专人管，办手续仨月五月下不来，你等得了吗？ 我等不了， 你就凑合住得了啊。这个屋里也没电啊，你克服一下啊。我们申请换灯泡打报告一年半还没批下来呢。 啊，这也太复杂了。 我一想，我一共住三天，我别找这麻烦了。 就是， 我住了， 凑合住。 不过服务员同志，我有件事情得麻烦你。 什么事？ 我晚上演出，想提前半个小时吃晚饭，行不行？ 嗯，我想这没什么问题。 哎呦，那你得找餐厅科去研究去。 那就找餐厅科吧。 餐厅科有一个梳大辫的女同志，非常热情。 是啊。 哦，你想提前吃饭是吧？ 啊。 哎呀，炒菜可来不及了。 嗯， 这样给你煮碗面条好不好啊？ 行，面条也可以。 你添个表吧。 哦，怎么还添表啊？ 我给你添，你说吧。 哦，那 几号房啊？ 九楼一号。 嗯，姓什么呀？ 姓马。 多大年岁了？ 四十三了。 什么职业啊？ 演员。 干什么来了？ 到这儿演出来了。 跟你爱人结婚几年了？ 这跟吃面条有什么关系啊？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不就完了吗？ 什么事？这 拿着这表， 找服务班长批一下去。 嗯，还得层层批。 服务班长给我批了，同意请炊事班长着办。 呵， 炊事班长也批了，同意请科长一阅。科长批了，同意请处长审批。处长批了，同意请副处长签阅。副处长批了，同意请文化局开证明来。 啊，这一碗面条至于吗？ 太麻烦了。我一想，我直接找他们饭店经理去吧。 这还找经理？ 哎，经理办事挺干脆。 哦， 一看我这表，马上就安排。 嗯， 张秘书， 通知主面。 查查那文件去。看市委文件里头有没有这个煮碗面条的精神呢？ 啊，什么文件专写面条啊？ 同志啊，你先回去好不好？这么大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怎么一碗面条你经理都做不了主？ 领导干部不能一言堂嘛。那不是犯官僚主义吗？ 哎， 啊，这样吧，等副经理回来，我们抓紧时间一一做出决定来啊。 那副经理在哪儿呢？ 去广州出差了。 这我等不了这个， 等不了。这样吧， 啊， 我找市委书记请示一下。 啊， 你别请示了，一会儿跑到省委去了，至于吗？干脆这碗面条我不吃了。 那你怎么办呢？ 我买个面包就对付了。 可也行， 三天任务完成，第四天坐火车回家。 哦， 呵，经理跑到火车站上去了，连续带喘呢。哎呦，老马，老马， 什么事儿啊？ 这碗面条劈下来了。 才劈呀！ 刚刚您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表演的相声，叫《多层饭店》。遇到这样的饭店可是够气人的，不过这是过去的事儿了，80年代的事儿，现在这事儿基本就没有了。可有一点啊，表不用填那么些个了，这身份证您还别忘了带上。好了，今儿爱家小区小何他们家的故事，啊，咱们就听完了。最后为您送上一首陶晶莹演唱的《走路去纽约》。这里是快乐合家欢，韩健代表编辑苗圃，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无论地球上哪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去纽约也让感情暂时